哒买豆枣，三斤葡萄四斤烤，哒哒哒买豆枣，三斤葡萄四斤烤。 我也曾是个小孩，和大家一样，也不知好歹，和心中每天激战，是全世界都变了，还是我不断的变大？生活装成美女，但我不想要她电话。我曾是个小孩，拥有的只是梦想，一觉醒来，梦她不肯离开梦乡，想回家看着她一丝不挂。对不起，我想我还没长大，被时间绑架，现实看守着我，我只能躲在床下。我闭眼，只有在梦里我才笑，等我打开双眼，笑有梦代劳。是否记得有个泡泡糖名字叫大大？是否记得小三广也都哈巴打他打嘎，登了龙堂可怕卡，就算作业没做啊，根本就把打嘎。起跑线上输不起，我穿上锐利癌，人生不是百米，是马拉松比赛，明差有沿海的生活比赛，他流的不是鼻涕，是寂寞在挤奶。压力越来越重，压扁了回忆，脚步越来越轻，飘离了轨迹。但时间就像摇篮，左右我逐渐麻木，我只想找回原来的自己，全部打住。 我也曾是个小孩，和大家一样，也不知好歹，和心中每天激战，是全世界都变了，还是我不断的变大？生活装成美女，但我不想要她电话。 我也曾是个小孩，拥有的只是梦想，一觉醒来，梦她不肯离开梦乡，想回家看着她一丝不挂。爸妈对不起，我想我还没长大。 要要要，我要到外婆桥，抱抱抱，外公怀里在我小，好宝宝我嚼，尝一口雪糕，奶粉和雀巢，味道不缺少。 小手拉你嘴，到草草忘了，独的把小的擦擦提子光的，草好忘的飞根的，提好光的省得的，叫上阿三阿四的，去人王庙里走一走。娱乐娱乐，荡漾了，阿拉不讲再会，阿里的最闹忙是小巴拉子来开胃，哪里往哪里吃山珍和海味，大世界和国际饭店门口去排队。 想你不想，他不想，都不想长大，装A装B装C都不会，我只会装傻。花花世界真真假假不停在变化，永远年轻，不管过去多少个年华。 我曾是个小孩，和大家一样，也不知好歹，和心中每天激战，是全世界都变了，还是我不断的变大？生活装成美女，但我不想要她电话。 我曾是个小孩，拥有的只是梦想，一觉醒来，梦她不肯离开梦乡，想回家看着她一丝不挂。爸妈对不起，我想 我也曾是个小孩，和大家一样，也不知好歹，和心中每天激战，是全世界都变了，还是我不断的变大？生活装成美女，但我不想要她电话。 我曾是个小孩，拥有的只是梦想，一觉醒来，梦她不肯离开梦乡，想回家看着她一丝不挂。 爸妈对不起，我想我还没长大。 我曾是个小孩，和大家一样，也不知好歹，和心中每天激战，是全世界都变了，还是我不断的变大？生活装成美女，但我不想要她电话。 我曾是个小孩，拥有的只是梦想，一觉醒来，梦她不肯离开梦乡，想回家看着她一丝不挂。 爸妈对不起，我想我还没长大。